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对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逝世一事，28号前往古巴共和国驻朝大使馆深表哀悼。有金永南同志、朴凤柱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以及有关部门干部参加。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人民武装力量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外务省、对外经济省、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朝鲜古巴团结委员会送的花圈分别敬献到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遗像前，参加者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默哀。